第135章，未知理由。尤霍的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，很久没有说话。老于有点心虚，因为最后那几句是他编的，他生怕尤霍会追问真假，一句谎话总要用十句去圆，解释多了难免会露出破绽。他这个外甥太聪明，老于担心会被当场戳破。尴尬失笑，他怕尤霍会难过。谁知尤霍并没有追问，他只是从照片上收回目光，点了一下头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尤霍抬眼问老于， 你刚刚说他意识到了项目的问题，那个时候就有人意识到问题了，为什么项目还会继续呢？ 老于完全愣住，你就问这个？ 嗯，他有跟你提过原因吗？ 老于眨巴着眼，傻了好半天。于文看不下去，轻轻拱了老于一下，他这才回神，连忙摇头说， 没有，没说过原因。他过世之后，我跟项目那边的最后一点联系也没了，毕竟那个保密级别不是我能接触到的。我当时听他那么说，还以为项目要停了，直到你后来又被牵进去，我才发现他们居然还在搞。 那当初发现问题的人应该不多。 为什么？ 人多了，总有几个清醒点的。 老于张了张口，发现这话没法反驳。 可能就只有他发现了吧。 老于只好顺着他的话说， 不止，应该两个。 还有谁？ 老于觉得自己可能没长脑子。 这个人。 尤霍指着照片中间的交班说，一个项目出了问题，下面的人都发现了，领头者不可能毫无察觉，而且这个项目能继续下去一定有他的推动，如果他没有出力，问题也不可能瞒上那么多年。丽说，这个人害了他们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想终止这个项目呢？吴丽插了一句， 有些研究工作的人投入的心血和时间太多了，就不想停下来，可以理解为成本太高吧。别说这么大的项目了，就是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，实验中途出了一点问题，都会有点消极心态，觉得算了，不想推翻重来，要不就这样糊弄一下吧。当然了，只是一时的，最后该重来的一样要重来。这么讲可能不太礼貌，但是出了问题还选择放任继续的人，在我这里不配称之为研究员， 在谁那里都一样。 该说的已经说完了，老于也好，吴丽也好，暂时也提供不出更多信息。墙上挂钟的分针已经转了一圈多，预定的出发时间快到了。尤霍拿起茶几上的照片，重新放回丽的钱夹里，没有太多留恋。秦秋起身理了理衣服，冲尤霍伸出手，尤霍借力站起身，手就再没松开。如果是以前，老于看到这种场景一定会觉得扎眼，但今天不同，老于看着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，居然觉得挺好的，他很庆幸。就在老于出神的时候，尤霍一脚跨出门，又忽然停了一下，他扶着门框转头对老于说， 谢谢。 老于愣住，他撞上了尤霍的目光，刹那间脑子里嗡的一下，他知道了。老于心想，他知道我没全说真话，他知道我编了一些话安慰他，他都知道了。下一秒，尤霍已经不在门口了，透过敞开的门，老于能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和低语。 他听见那两个人去了走廊深处，开了一扇门，又吱呀一声关上，留下一世安静。老于忽然想对去世多年的那个人说，姐，看到没，当年的你不会为着孩子心疼，现在的他也不会因为你难过，这世上的事其实可公平了。 深夜的布兰登镇没有雾，房屋轮廓变得清晰了许多，一行人沿着阴影悄声走在了大街上。 这才出来的最佳时间啊，能见度比白天高多了，还有路灯。 迪离的声音压得像耳语，他话还没说完，街拐角的路灯就接触不良的忽闪着，发出滋啦的轻响。 虽然路灯在闹鬼，好歹能照个十米二十米，总不至于迎面窜来一群镜像人，我们还毫不知情。 余文说， 朋友，你现在就被一群镜像人包着呢。 哦，嘿，忘了。迪离嘿嘿一笑，他们赶夜路的顺序很讲究，油货秦鸠带着力走在最前面，而楚月和老于抓着弩殿后，杨叔和吴力带着 Johnny 他们三个受伤的学生走在中间，余文也拎着弓和迪离两人紧随其后。换句话说，迪离他们确实被镜像人包围了，想想还挺刺激。 秦鸠抓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对丽说，我们绕着这一带兜了半小时了，你确定这附近有镜子？丽点了点头说，确定。你的雷达准不准？ 准的。 出发前，丽终于摆脱了战俘身份，跟油货秦鸠来了个联合，因为他能感知到镜子。丽说，镇子上的镜像人对镜子的存在很敏感，就好像在脑子里装了个雷达，如果附近哪里有镜子，镜像人很快就能找过去。这大概就是血缘的力量，毕竟都是镜子生的。但油货他们不行，可能生的方式不正规吧，他们跟原生态的镜像人有点差距，所谓的镜子雷达他们就没有。 有雷达你都找不到那面特别的镜子。 丽说，不是说过吗，镜子会换方向，而且是随机的，比如今天我在这个墙边看到一面，明天路过这里，这面镜子可能就不在了，也可能镜子还在，但已经不是之前那一面了。总之不确定因素很多，有了雷达也要做好长久作战的准备，而且镜子附近总有许多咱们的同类，有些饿疯了就分辨不出谁是自己人了，误伤是常有的事，所以还是警惕一些比较好。 话音刚落，油货余光瞥到右侧方向有东西忽闪而过，就像是谁的眼睛。他猛地转过头去，只看到墙角的垃圾袋旁挂着一只风干的野猫，皮毛炸着，乌溜溜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 众人有点紧张。 没什么，有东西在跟踪吧。 众人一脸懵，这叫没什么？ 都是镜像人，你们怕什么？ 众人又嗷嗷几声咕哝道， 条件反射。 可没绕多久，油货又瞥到了一片影子，余光里那片影子形状奇怪，有好几处支棱的尖角，就好像是好几个考生猫腰在那里，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只弩，并悄悄地把弩头对准了这里。油货正想要过去看看，丽突然叫道， 嘿，我找到了，我确定有一面镜子就在这里。